机会！ 潘林立即大叫着，但是刚刚叫完，他也立即意识到，这个真的是一个机会吗？而那些经验丰富又对黄少天比较了解的如叶修这些选手，在第一时间就已把这个空档看得清清楚楚了。这哪里是蛋糕啊，这分明是一个撒满了毒药的蛋糕。在这个空档里抢攻，恐怕只一招就会遭到黄少天的强力逆袭。可就算看穿了这一点不作为呢，那么这个空档正好给了黄少天调整的机会。之前的连续攻势打到这程度已经有点无以为继了，而在这个时候迈出的这个空档正可谓是恰到好处，对手攻或是不攻，黄少天都可以重建攻击节奏，里里外外好处全是他的。厉害啊，所有人心里都在赞叹着。所谓的机会主义，如果只以为是捕捉对手的空档，那认识可就有些片面了。此时这个空档也是一次精彩的机会捕捉，这空档早一点出现亦或是晚一点出现，恐怕都不会有现在这样完美的效果。如果自己遇到这个空档会怎么样处置呢？看出这一空档有问题的职业选手们无不在换位思考着。但场上的唐柔呢，他可没时间想这么多，空档的露出只在一瞬，战斗需要把握的时机也总是稍纵即逝。反击的机会，对于唐柔而言，这实在是充满强大诱惑的东西。空当露出的一瞬，他下意识的操作就已经是反击了。韩燕柔一抬腕，动作立即引起黄少天的注意。说起来，唐柔会抓住这一机会反击是比较符合他预期的事，这姑娘的风格一直是那么明烈，大家早有清晰感受。 来吧， 早有预期的是，黄少天自然早有准备，叶雨生凡也已经微微转起了手腕。但是韩燕柔抬腕的动作却越来越急，这一抖腕的发力竟像是榨取了全身的力量，手中的战矛仿佛急不可耐的就要飞出一般。 这是， 黄少天眉头骤然锁起，他料到了唐柔会立即抓住机会反击，但是他真没料到唐柔的反击会这么夸张，这么强烈。 干得漂亮， 台下的叶修却已在此时夸赞出来。但事实上，黄少天卖空当到唐柔趁势反击，全都发生在同一微小的时刻。叶修这一张口，没看明白的几乎要以为他是要夸黄少天的那个空当卖得漂亮了。但是韩燕柔就在此时冲出，豪龙破军，近在咫尺的距离，一个骤然露出的空当，或许一个轻快的龙牙是最顺畅的反击，想强势一点，一记落花掌或是一记横扫的霸碎也会是不错的选择。但是豪龙破军，唐柔居然这空当中直接出了这大招，无论他对这一技能有多偏爱，此时做出这个选择看起来怎么也是不符合逻辑的。大招的操作总比小技能要繁复，所以大招往往都有在小招做出足够的铺垫万无一失的情况下才会出手。但是唐柔却直接选择用大招来捕捉这微小的空档，这是一种极强的自信。他竟然丝毫没有因为担心自己的手速是否可以在这微小的瞬间完成这一技能的操作而犹豫，而最终他完成了豪龙破军。火舞流言刺出，带着韩燕柔的身体无比强劲的冲势搅动着丛中的迷雾。 闪呐！ 黄少天被这一招也逼得有些手忙脚乱了。豪龙破军的冲击可不只是毛尖的那一个点，由这一点带出的无比强劲的贯穿力就像一个漩涡般撕扯着周围的空气，而这被扯动的空气范围都将被这一冲的贯穿力拉扯着注入破坏性，由此产生面攻击的效果。而在这张图中，迷雾的存在让豪龙破军最终带起的空气面杀伤的范围都显得清晰起来，迷雾就这样被毛尖贯穿撕裂，强劲地流动着。唰， 一抹剑光也在此时闪出，不是攻击韩延柔，却是向着侧面斩出，三段斩。为了闪避这豪龙破军，黄少天连忙使出了这一技能，这已是他眼下所能用出的最快的移动方式，结果也只是将将避过。豪龙破军带起的强烈气流还是将叶玉生凡的身形带丢了平衡，但黄少天操作强悍，三段斩第二剑斩出，立时就将身形稳住，但是第三剑想立即就追上韩延柔攻击，无论如何也是不可能了。豪龙破军的移动速度那也是无比强劲的。 哎呀， 这时场边叶修无比惋惜的叫了一声， 什么情况？差一点啊，差一点就打中了，追着三段斩再微调一下就好了。 陈果发呆，那种情况下还能微调？这是人类可以做到的事吗？叶修这个惋惜也太吹毛求屁了吧。 你要求会不会太高了呀？ 哼，小唐是不会介意对他要求高一点的。 好吧， 所有人都很无奈地承认这一点。 你的话可以吗？我会试一下。 叶修只是如此回答，可见也并不是有百分百的把握，那一瞬真的太短暂了。豪龙破军到底还是不能算是命中了叶玉生凡，但是黄少天一开始卖那空当的用意却被唐柔以这样豪迈的方式破去了。是性格制造的巧合，还是看穿了这用意？潘林和李一波在讨论着这个话题，不过事实已见分晓，也没太大实际意义，黄少天就没有去纠结这一点，只是在频道里发了个消息： 喂，很有勇气吗？一样的花招玩两遍不嫌多吗？ 顿时潘林和李一博停止了讨论，唐柔的回答已经足以说明一切了。 哦，太明显了吧，看来我低估你了。哎，接下来我得多用点心了啊，看见。 刷刷刷，频道里连刷了四条消息，黄少天的嘴炮终于开始了，但是他吆喝着看见的时候，却是韩烟柔的火舞流言刺了过来。唐柔那是货真价实的行动派，哪会停下来欣赏黄少天的垃圾话？他发出那句消息的时候，韩燕柔就已经转过身来，黄少天连续四连发时，他已经让韩燕柔发起了攻击，突突突突，连续四段刺杀，龙牙接一个普通攻击，再接一个连突，四记刺杀连续换了四个不同的方位，全因叶玉生凡连续四次闪开了攻击。黄少天也是唐柔接触很早的一个大神了，甚至是在线下的真实接触，只是那时的唐柔对职业圈还没概念，荣耀水平也还低，他只知道同下副本的刘牧是个高手，但是到底有多高他也说不出个所以然，只是记得当时那家伙和包子吵吵嚷嚷的，所以黄少天最初留给唐柔的印象那是和包子同一档次的。而现在黄少天有多强，唐柔的认识却很清晰了。这场单对单的比赛打到现在，他的韩延柔甚至没能生成一个魔法旋纹，黄少天一直是用闪让来回避他的攻击，而没有用过攻击招架。不用攻击招架，不给战斗法师制造旋纹的机会，这是一个看起来很合理的，但是联系实际的话，又有谁能在战斗中做得如此彻底？此时此刻唐柔领教到了。 喂，怎么样，有没有觉得缺点什么呀？ 而这个家伙还在不闲着，一边战斗还要一边发消息。 战斗法师生命中有一样东西是很重要的呀，那就是旋纹，魔法旋纹。你是战斗法师啊，可是你的魔法旋纹在哪儿呢？ 黄少天一边战斗一边喋喋不休地说着。他的垃圾话风格吧，真要把数量摘掉的话，分析内容那倒真是不好总结。实在要说的话，就是有什么说什么，没什么也要说点什么，有时是嘲讽，有时又不是嘲讽，有时甚至看起来很白痴。此时他这嘚瑟的口气就挺让人讨厌的，但是所陈述的事实嘲讽力度却不小。 那又怎样？ 结果唐柔只是这样简单地回了一句。 那又怎样？ 是啊， 那又怎样呢？ 没有魔法炫纹的战斗法师不也一样在战斗吗？黄少天的嘲讽丝毫没有让唐柔焦虑动摇，攻击只是变得更加紧密了。 喂，这么坚定不移啊，真是难得啊。 黄少天却还在说着，他在垃圾化方面也是很坚定不移的，很难让他在这方面气馁不言。唐柔不理，只是攻击，不断的攻击，而黄少天也继续他的节奏，攻击招架，他并不是完全不用，但是战斗法师生成魔法炫纹的技能是固定的几个，这几个技能他却一直注意回避，他继续用这个方法克制着韩嫣柔的战斗力，而后仔细观察着韩嫣柔的攻势，不断的在当中撩拨着，寻找可以建立攻势的机会。 李指导，你觉不觉得黄少天打的其实还是比较谨慎和保守的？ 那是当然啊，他可不是这一战分个胜负就行，他在之后还有一个对手要对付的。 星星唐柔可真是一个得势不让的选手啊，黄少天做出的退让他全都强势的顶上了。 这个让我们看看再说。 李一博若有所思的样子。